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。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李炎的散文《天上的神明与星辰》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，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《武松山送阴书》。 首先，我们继续欣赏李炎的散文《天上的神明与星辰》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个人性格中的厌世一面可以自寻平衡之方，战火与国难却是不得不用肉身面对的现实。离开故乡和圆圆堂，战争的轰炸，逃亡的旅程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巨变，丰子恺都和几万万国人一样不得不去经历。几幅丰子恺作于抗战时期的漫画堪称触目惊心，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喂奶，可她的头却已经被炸弹炸飞。一位似乎有孕的女子倒在路上，背后是飞下的两枚炮弹和跑散躲避的人群。这些残酷的画面来自丰子恺在颠沛流离中的所见所闻。对于怀有大慈悲心，全心向往和平美好的丰子恺，如此现实所造成的痛心是难以言喻的。他的画风和文风随之一变，漫画作品自最早的古诗词画到儿童像之后，又转向了直面社会现实的人生像。在《还我圆圆堂》等文章中，他厉声控诉夺去家园的侵略者。他在汉口参加过绘制抗战宣传画的工作，也在桂林教书时因学生竟从抗战画作感到滑稽而气愤。从这一时期的丰子恺，我们能清晰地发觉他绝非不辨大是非只求隐蔽的消极遁世者。但是我们终究还是会看到丰子恺直接描写残酷、悲惨、丑恶一面的作品并不多。他从来不否认社会生活黑暗一面的存在，但在为苦痛相、悲惨相、丑恶相、残酷相一一写照之后，他说自己恍悟赤妄之道，不宜多用，多用了感觉麻木，反而失效。艺术毕竟是美的，人生毕竟是崇高的，自然毕竟是伟大的。我们这些心酸凄楚的作品其实不是正常艺术，而是临时的全变。 所以丰子恺的抗战题材漫画很快转变到发现险恶中的生机，比如生机里破墙砖缝里钻出去的一根小草，比如大树里被砍伐大半的大树上冒出的新芽。他为这棵大树做了一首诗，足以代表他在抗战中所持的信念。大树被斩伐，生机并不绝，春来怒抽条，气象和蓬勃。他为1938年出生的小儿子取名时，先用新条，后改新梅，皆是此意。丰子恺性格中的超脱一面，在战争和流徙中并未趋向悲观厌世，却体现为乐观信念和沉着。无论在怎样的黑暗中，他总望向那一种绵绵不绝的生殖力量。在逃难途中，丰子恺一家经过兰溪，遇到老同学曹巨人。曹巨人请他们一家吃饭， 在席上反复数次说大时代到了，又问及丰子恺的孩子中有几人欢喜艺术，听到丰子恺遗憾回答一个也没有，他断然叫道很好。后来丰子恺又听说曹巨人表示他的护生画集如今可以烧毁了。本是一次友善相接，却触及到了丰子恺心中最根本的坚持，令他无法接受。于是丰子恺特地写文章针锋相对地表达了不同看法，在好几篇随笔中都提及此事。他说我们现在固然要杀敌，但这并非与护生相违背，正如人在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，但这种药毕竟不可常服，等到病菌已杀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，而补品和粥饭正应是以和平幸福博爱互生为止的艺术。在禽兽逼人之时，不忘作为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，才是泱泱大国的风度，也是最后胜利之证照。丰子恺是画家，是散文家、翻译家，也是艺术教育家。他写过一系列艺术理论书籍，编译音乐读物，在多个学校教授过音乐美术课程。这当然会让人想起丰子恺自己在浙江医师读书时，正是在李叔同的艺术课堂上决定了自己的一生，从此不再离开艺术。在丰子恺看来，艺术绝非一种专门的技艺，而是人间和平幸福之母，与每个人的本性息息相关。他相信艺术的普及教育能让人生和社会都变得美好。艺术非专科，乃人人所本能，艺术为专家，人人皆生之也。也是因此，儿童才与艺术最为接近，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全是孩子们的所有物，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见到。儿童和艺术，丰子恺生命中的两个关键词，纠集起来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 丰子恺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，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，天上的神明与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历尽梧桐影丰子恺传的作者汪家明说，一般评论家在引用这段话时只注意了论证艺术与儿童，而忽视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。或许确实如此，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流传，无论读者还是出版者，都自会选择那些最令人感到亲近的部分复制与传播。于是丰子恺冲淡平和，善于发现生活意趣的形象在大众的认知中定格下来，而关于他的宗教信仰和性格中沉郁的一面却自然而然地被遗漏了。1927年农历9月26丰子恺30岁生日当天，他在上海家中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，法名婴行，取婴儿之意，探究佛法，让丰子恺可能从自己精神中悲观厌世一面解脱出来，也让他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执着有了归处。自此他日常吃素，并从1928年弘一法师50寿辰之时开始了护生画集的创作。弘一法师与他缔下一约，法师70岁时做第三级70幅，80岁时做第四级80幅，直至100岁时做第六级共100幅。丰子恺应允世受所许，定当尊主。于是整部画集的创作从上世纪20年代绵延到70年代，最后一集画于文革期间。丰子恺患肺病后得以回家，因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，他拼命感化，直到1973年终于提前5年完成恩师的嘱托。 但若细看护生画集，其话题类似常见的佛教劝勉不杀生的宣传画，严苛之处恐怕会令世俗中人颇难接受。虽然丰子恺本人亦非严格遵从律法，而且他曾解释过，对护生的理解不应拘泥字面，其根本仍在于护心，即涵养同情之心。但是佛教信仰在丰子恺一生中所占的分量却可以从中有所感受。丰子恺曾论述过艺术与宗教的关系，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，吟诗描画平平仄仄红红绿绿，原不过是雕虫小技，艺术的皮毛而已，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，所以对他而言， 宗教占据高点，而无论儿童、艺术、宗教，最终都融汇到了同一个形而上的世界。他正是在这个远离尘世的所在安放自己的心，也因为这个世界的一直存在，让他在生命的晚年，在文革后期，仍能继续自己的创作和翻译，仍与小儿子在书信中玩诗词集句的游戏，仍能在源源堂续笔中赞美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的艺术，直到生命的末尾，仍如朱光潜曾评价的，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。 好了，李岩的散文《天上的神明与星辰》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，我们欣赏完了。像丰子恺这样将艺术当作一种信仰，把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与天上的神明与星辰等同的人，即使在艺术家中也是不多见的。他以一种虔敬之心，花费46年时间完成《护生画集》的创作，给我们留下的是《护心》，即涵养同情之心的谆谆嘱托。除了画作，丰子恺还留下了不少散文作品，题材也多聚焦于艺术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以及与孩子们相处的情景与感受。尽管他的一生也历尽劫波，遭遇了战乱、挫折与委屈，但是他始终以平和、劝善、内敛自省的态度对待周遭，实在令人敬佩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，今天解读李白的《武松山送阴书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。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《武松山送阴书》。秀色发江左，风流奈若何，众文了不还，独立扬清波。载酒武松山，颓然白云歌。中天渡落月，万里遥相过。扶酒惜此月，流光未蹉跎。明日别离去，连峰欲蹉跎。唐代大诗人李白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。他人如其诗，在许多著名山峰都留下了足迹，这使得一些当初并不知名的风景因为李白的作品而声名远扬。位于安徽铜陵的武松山就是如此。铜陵之地当时隶属于宣州的南陵县，南陵县城常建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，与李白过从甚密。李白也因此经常前往武松山，与常建及各位朋友在一起唱和酬答。题目中提到的阴书也是李白的好朋友，大诗人在诗中着力地夸赞了朋友一番。秀美的容色多生在南国，你风雅潇洒，令人无话可说。因众文一去不回还，唯有你独立于世，激扬清波。带着酒来到武松山上，醉中高唱白云歌。